北京时间20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Some red baby, ballin' in that club, they some speed, pop that bitch and spray like raid, yellow diamonds on you like a glass of lemonade. Kill me. I thought. T-White, Newport. I want these. Light shorts, $80,000 burger bag and a Porsche. I'm tryna fuck with you till we don't like support. I split it with you if we get half of Michael Jordan. No politician, I shit on niggas cause life is short. No passport to go with me, I have to get deported. Let go. And have a good time. Keep up with the boss move. King of the jungle, tycoon. Everybody faking, that's a cartoon. We just wanna party with that in a war room. Do you want some? No, I don't, son. Try and watch me and Mama, do you want money? I'm just trying to turn up, try to work something. Shazzy said he did good, you wanna fucking furnace. Hey, mister, you a rat, bird. Good hair, got a back, babe. Rich nigga, I like a ratchet. Fuck it up, cut back. No shade from Brazilian wax. Let go and have a good time. 意。 3月31号发布的新单来自 Kevin Harris 这一首 His Talk，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我刚刚听到这首歌又想到高富帅啊，这个发单频率今年确实是非常的高。来听一些有意思的新歌，比如下面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 John Legend， 这一次呢是为美剧的地下铁路第二季去献唱了主题曲。据说这部剧啊是讲述了一个种植园的奴隶们联合起来，为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未来、他们的个人自由这些人生轨迹去进行斗争的故事。而每张海报是非常具有冲击力，这一首 In America America, in America, I poured my sweat in America, this land is my land, it's America, I broke my back for America, all the money I make, all the chances I take, just paying my rent in America, won't you stand around, watch it go 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小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一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得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患孤寡。麋鹿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哪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童话。别再进化，别让动物世界代价，我们可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顺略太字典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几处可贵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手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超越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 薛氏情歌演绎的《动物世界》来自薛之谦的这一首《动物世界》。如果说之前那首《高尚》是描写的他的价值观的话，那《动物世界》应该写的就是他的感情观。果然薛之谦没有让大家失望哈。记得那个一直在说来听我的歌吧不要钱的薛之谦，现在已经非常的红了，而且他依然是保持着这种非常严谨的音乐态度。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女孩，她曾经是因为翻唱周杰伦的很多歌曲而被网友熟知，而这次发布的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呢叫做《玩笑》，是她之前在2013年创作的私房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次选用了一种非常简单质朴的方式去重新的编曲和演绎，让这首歌有了不同的味道，不需要歇斯底里，也不需要声嘶力竭，这首来自刘瑞琦的《玩笑》。 天空像刚刚破晓，你形容我笑的样子很妖娇，怕是花开花变了誓言。 去的主角都变成炫耀。原来那一年幸福的预兆只是个玩笑，可惜你玩得不太好，我也笑得太早，再看见句号，最后一场回忆的退潮，淋湿了我和你，而我不愿褪下戏袍，假装还是主角，求你继续编造。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最热爱时，注重礼仪，我没有迟。你就更早期望十分高，情调十分好，谈话亦恰当，爱慕过时，冷淡有余，专做友谊也没有空，迟十六分钟，迟六十分钟，行事力失控，很会很会，就算苦等总之我肯，其余其余 全部变数我不问，只关心这分钟有约，曾努力竭力作我本分，幸运幸运仍爱一刻刻骨铭心，明天起无畏记过不幸，想不起想不起有约，曾约定我共你做情人，说不出的伤感，遗憾再次逼近，是情人变路人，再遇上时怪然有余，我共某人，你共某君，同时亦有约，同样地着约，同日订餐桌，幸会幸会，就算苦等终知我肯，其余其余全部变数我不问，只关心这分钟有约，曾努力竭力作我本分，幸运幸运原来一刻刻骨铭心，明天起无畏记挂不幸，想不起想不起有约，曾约定我共你做情人，说不出的伤感，遗憾再次逼近，情人都变陌生，幸会幸会，就算苦等终知我肯，其余其余全部变数我不问，只可惜一次次失约，能完成约定也靠天分，幸运幸运热爱一刻刻不明心，明天起无畏记挂不幸，想不起想不起相约，谁最后也没有失衡， 特别熟悉的一种感觉，来自 Twins 这首《有约》，好像又想到了当年的那一个下一站天后，就是那种给我们的感动。那这一次呢，他们是又重新发歌了。这首歌讲的是在时间观念当中，你会对一个人的爱意从浓到淡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朋友约你或者是对方约你的时候，你竟然说哎呀有时间，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啊公司有约，或者是其他时间有其他的约定，总之就会变得客套一些，或者着急自己的约会，对对方迟到，或者是不再过问。这首歌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啦。这里是 FM986， 听歌的时候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听到歌的感受发送过来。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简弘毅啊，他的每一次出手都是似曾相识，但是又恍若隔世。曾经是在初中操场去谋划我要离校出走的少年，现在是用一首首单曲在传递他和他人的相逢和道别。而这一首新歌呢，讲述的就是他和朋友在聊到一些过节的这个恭和过，就是节日，像情人节呀，会有些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他就信手拈来想到了这一首《过节》，哎呀，单身的人最怕过节，而每个人在这个时候就总有一些千言万语想要诉说，总是觉得是一个心头的劫难吧。 强调一个人的疲倦，我的心有刺痛的感觉，广场上簇拥着庆典，在窗边却像隔着世界，别问我怎样过节，我和他有

space, pure facets and features. Abstract drop from your lips, making you think I couldn't want to let baby kiss. I'm in those hot thoughts, melting your cool. Could be that solution. Spoon 乐队的这一首 Hot Sauce， 欢迎来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继续守候啊！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当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今天来听新歌，刚刚说到这个 Spoon 乐队，这是3月17号发布的最新专辑 Hot Sauce 当中的这一首主打歌曲，有一种自成一派的音乐的态度，非常的灿烂和活泼。接下来这个乐队的创作人呢，他应该算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Leon Els， 而这次呢，他是说要把自己曾经梦到过的一个美梦和噩梦之间的这种他的想法写出来，就是想写一首让人感觉到正在开往天堂的歌曲，而那里呢有儿时的夕阳，而且有棕榈树，有粉色的天空，有远处的城市，但是也有关于城市孤独的一面和欺骗性的一面。这一首来自 Leon Els 的 The City Don't Care。 Is it easy?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小月老板的一首《少年弦》，听到这首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前奏特别像《大宅门》的那个配乐，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啊？他说，就是记忆当中呢，小时候在唱这些什么嬉皮二黄腔啊，还有去练琴练戏这种状态，可能就是他身体当中住着那个童年的小灵魂吧。所以说，现在这首《少年弦》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当初了。很多人都说民谣歌手千篇一律，然后这个唱歌也没有什么特别特色。那小月呢，她就是比较强烈的个人风格中，就是有一种浓浓的戏味，也和她从小学戏有关系。接下来戴维新歌的这一位呢，他的这首新歌有着他自己的故事。这首歌讲的是给陌生女孩的歌，但是他是一种透视的角度去讲现在的自己碰到了之前的那一个自己的时候对他的一些诉说。何洁说，只要在开始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就会哭到无法自抑， 根本没有办法唱好，所以后来他是用了一种全新的角度，一种释然的角度去演绎，去演绎的是别人的故事，这样去抽离自己来展现这一首歌曲。而张爱玲也曾经说过，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推我入地狱的人也曾带我上天堂。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

他也是那个不是特别想去南方的歌手，很多民谣歌手都在唱南方哈，但他呢对于故土有着很深的情感。他就是我们身边经常会碰到的朋友，非常的朴实也非常的真实。说到麻油叶，看看时间，今天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来自麻油叶，就是马迪。在这个大雁北归的季节啊，他创作了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大雁。很多人认为大雁是五常俱全的灵物，因为他忠贞不渝，而且南迁北归，长幼有序，所以认为是君子。而这回呢，马迪是以一曲大雁来回归到我们的耳边。鸿雁于飞，簌簌其羽，大雁呢会沿着笃定的航线和信念去南飞北归。今天的最后，就让我们送上这首歌吧，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闪耀的道，有着千呼万难与共，归途万里生死相依，声势浩大孤掌难鸣，未曾孤单愧对丛林，应高高翻邦立息，三千世界万象千愁，无上层楼解愁解愁。朝暮西川踏动泥旋，风尘吹来百合欢离，风餐露宿四飞阑园，汉子于是秋夏不容，不舍千古方传好事，何惧万古苦把无终，不为天阔谄媚神仙，一人之间山水江湖，白首不尽，放骨不为。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 北京时间21:00。